我的小孩在火把下游戏，手捧年糕七步八，塞罗塞罗的塞罗，塞罗塞罗的塞，塞罗塞罗的塞。心中的欢乐在天中不下，老人和小孩在天燃了火把。

祥的母亲，我是你知心的儿女，我是你知心的儿女。你是我慈祥的母亲，

凝聚那呼唤我的一片绿叶。